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，感谢主。那人继续是都敬拜主，那人找什么祈祷？天父上帝，似乎这段时间，恩高主你仆人要先讲，你自己的话，生命之道发出亮光，使到我们更加认识主。我们也在主你自己的恩典和爱里面，我们成长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我们上一次聚会在这里做礼拜是5月9号，因为新冠病毒疫情恶化，我们到了今天11月7号，我们又再一次聚集一起做礼拜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在这边做礼拜，我们停了5个月多的时间，我算一算，25个礼拜呀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已经25个礼拜没有做礼拜了，已经在屋内外没得来外的。虽然过去25个礼拜时间，有的弟兄姐妹们一个人在家全息祈祷特圣经走来外，有些弟兄姐妹们学错呢就错走来外，有些弟兄姐妹们上网上线做礼拜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一切一切的礼拜都不能够跟给难，都不能够跟白雾麻木这个找来外相提并论呐。感谢上帝，我们又可以聚集一起做礼拜，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。过去5个月多的时间，我碰到一些弟兄姐妹们遇到我，在街上也好，在巴萨也好，在路上也好，好多个问我这么一句话：牧师，明朝开始做礼拜，牧师几时开始做礼拜？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做礼拜这个题目。我不单是今天讲，我想以下几个礼拜都讲做礼拜。我们做礼拜做礼拜做行动物流，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讲的早礼拜是什么意思。早期在中国，礼拜天那一天，有基督徒打开鸭的讲多的，他们手里面手中拿了一包包包，包包里面放的是什么？是圣经，是诗歌。那么在路上熟悉的人认识的人遇见，就问他们，你可在哪嘞？你可到呀？那他们就回答：我可找礼拜。啊，找礼拜做礼拜，这句话就是这样来的。那你明白了吗？啊，所以今天我们找礼拜，可找礼拜就是这样来的。那找礼拜是什么意思呢？找礼拜就是讲，那你礼拜堂安静的先来面前，用时间，用祈祷。用听到用感恩敬拜赞美神的听啊，那人弟兄带领人读的特别是同声音，会是高位理事员头的外来外呢就来外，也是头的外基督徒就是都就来外。那今天就在大家你看这是同声音里面所记载的，当一人就来外，为什么我讲到福州话了哈？好，当他们做礼拜的时候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他们做礼拜的时候，什么祝福临到他们？第一，做礼拜才能定心在立家。圣经里的记载，对耶稣，在耶稣复活的那一个晚上，门徒们就是都做礼拜，这一起做礼拜，他们把门关起来。那个门呐、啊，英文是什么？英文是多数的，不是一个门，很多很多个门，他们一个一个门都关起来。为什么要关门呢？圣经说，怕犹太人，怕人知道他们找来拜呀。为什么会这么样呢？从耶稣被抓，耶稣被钉十字架后，门徒啊。完全被敌对的力量击倒了，逃的逃，躲的躲，不 不能够逃，不能够躲的，就否认跟耶稣有任何关系。然而在耶稣复活的那个晚上，他们在一起走来吧，安静在上帝面前，复活的耶稣向他们显现。那天晚上走来吧以后，做礼拜以后，门徒们不再躲了，也不再逃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勇敢地站出来，公开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，而且见到什么人就告诉什么人耶稣复活了。为什么会这么一个改变呢？找礼拜之前，做礼拜之前，他们怕，他们软弱了。但是那天那个晚上的做礼拜，让他们重新得力。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，他每天遇见许多人，不同的人，每个人都对他有所需求。他忙着解决，忙着应付人的问题呀。马可福音第一章记载，耶稣在一天之内，他先后他呼召安德烈、彼得、雅各、约翰跟随他，他赶出污鬼，他探访彼得的岳母，医治彼得的岳母。然后圣经说，天色晚的时候，全城的人、格罗密地翁的人都到耶稣所住的那个地方，耶稣就在那里医病赶鬼呀。一整天忙忙碌碌，这么多的工作，这么多人要应付，耶稣没有压力吗？他又如何面对压力？耶稣如何有这样的力量呢？也是同样，马可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，天还没有亮的时候，耶稣起来到旷野去，在那里祷告。天未光，耶稣就去了，就是说耶稣就来安静，就向人民说，耶稣就走来了。所以耶稣给我们留下一个榜样，走来吧，安静的圣人名声，重新得力。美国有一间华人餐厅，是一对基督徒夫妇经营的。他们从中国福州来到美国，他们的身份是非法移民，他们曾经几次被控上法庭。那么这对夫妇，他们来到美国才认识耶稣，才相信耶稣的。在美国非法移民生活不容易呀，辛酸苦辣他们都经历，工作也不容易呀。但是他们认识耶稣，相信了耶稣之后，有一件事情，他们每个礼拜一定上教堂做礼拜，每十礼拜电力去礼拜堂做礼拜。他们说做礼拜，做礼拜，安静在上帝面前，让他们重新得力，使得他们更有智慧，更有聪明，去面对生活的挑战、考验和那个艰难。有人问他们，这迷惑生活怎么呢？他们每一次一定回答，还好有上帝的同在。那鼓励去啦，那你很喜欢那个，但是下一句话，无限那个动作，在生活各样困难当中，因为做礼拜，他们常常觉得重新得力，上帝在他们的生活当中。弟兄姐妹们，一个礼拜谁来拜我起狗啊，拜一拜你，拜三拜四，拜五拜六拜七，老板你来拜那么早，来拜就变拜七股本吗？如果礼拜天没有做礼拜，就不要叫礼拜天，叫拜七。礼拜天就是做礼拜的一天。七天生活都有可能发生一些事情。工作不顺利了，自己生病了，家人生病了，孩子生病了，所爱的人生病了，自己生病了，夫妻闹意见了，人际关系出现问题了，生活的担子了，信仰的困扰了，信仰的问题不能够解答等等。这么多的问题，你知道有的人是怎么样呢？可就来拜哟，哎呦，没心就来拜了，是不是这样？做礼拜，哎呀，没有心情做礼拜的。我告诉你，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是什么？更要做礼拜呀， 因为礼拜使到我们重新得力，礼拜让我们有智慧有聪明去面对应付各种的困难啊。一个弟兄槟城的人，金融危机使到他的生意失败，他欠了银行很多钱，有一段时间他很辛苦，他几乎每个礼拜都要到吉隆坡去解决，跟银行讨论解决还债贷款的事情。虽然他很辛苦，但是他坚持一件事情，每个礼拜一定上教堂做礼拜。为什么？他说做礼拜的时候他安静在上帝面前，他放下一切的烦恼，放下自己一切的思想，放下挣扎，他做礼拜，他安静在上帝面前，他的心得到安慰，他清楚看见了，看见自己的处境，他也看见上帝给他的出路，他重新得力。弟兄姐妹们，走来吧，走来吧，走来吧，在那种工作啊，在那种东心无力啊。所以诗人讲了一句话，那在外说那我们去先来给两百多人去，我就行了，我就很欢喜。弟兄姐妹们，当人对你说走来吧哟，你是不是很欢喜的？还是说走来吧哟，我心就来吧哟，错了，更要来做礼拜。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门徒本来软弱的，但是就在他们第一次基督徒第一次的走来吧，他们重新得力。所以人对我说那个山东走来吧哟，刚下做走来吧，因为让我们重新得力。第二，这礼拜才能更新改变，才能改变我。上帝做人的时候，上帝造人的时候，向人吹一口气，呼，圣经说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耶稣复活的那个晚上，门徒们在一起做礼拜，耶稣向他们呼吹一口气，他们就改变了，他们的生命更新的。从那个晚上开始，生命更新的门徒们，他们的生命就成为千千万万人的祝福。这不是我讲的，圣经讲的。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什么？你看使徒行传第一章记载，走来外那雪吧你来讲的，可是到了第二章呢，走来外有三千人，到了第四章呢，走来外单单怎么样五千人，搞到你的一卷呢，走来外有多少万。哎，怎么没有讲一万两万三万四万，而是讲多少万，手脉情路了吧，算不清楚了，所以只说什么有多少万。为什么人数不断的增加增加呢？就是因为走来外使人生命改变更新，而那个更新改变的生命成为随随多多人的祝福。因为基督教基督信仰谈的是生命之道，我们领受生命之道，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去建立生命，用我们的生命去祝福生命，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生命啊！我跟你们讲这个故事吧。我讲梅西他305岁，他是来自一个有问题的家庭，所以在他青少年十几岁的时候，他非常的叛逆，他生活上乱乱来，一爬杠，那个爬杠啊，堕胎啊，他堕胎几次，他结婚离婚离婚结婚结婚离婚，他的生活，他是用性行为，他是用酒精来麻醉他自己啊，可是。这样的生活让他的身体让他的精神渐渐的虚弱，他很想要离开这种堕落的生活，他要重新开始，但是那个结果都是失败的。他戒酒了又酗酒，他参加政府所办的戒酒课程，可是课程结束了他又开始喝酒又开始酗酒了。直到有一年他的朋友邀请他走来吧，他去礼拜堂走来吧， 就是那个找来外那一次的做礼拜，他的生命一个新的开始了。他不再酗酒了，他开始过正常的生活了，然后他也带了许多和他过去一样堕落的人来做礼拜啊。这就是生命影响生命，生命祝福生命，生命祝福生命啊。他讲了一句话，我现在每一个人都盯着找来吧。我看到这个见证的时候，我就想到我十三岁又重新回到教会，十四岁遇见上帝。我每天觉得星期一星期二特别难过，我特别喜欢星期三的来到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没另外教会搞得百山麻木，我搞定来吧。现在我们都没有搞定来外的哈。以前我在这边做牧师的时候，有个一个礼拜三次搞定来外。现在家庭比过去更多，不过家庭礼拜都没有了，奇怪啊。好，星期三百山麻木搞定来外，白事麻木查经祈祷会。好，星期四晚上查经祷告会，星期五暂时不说，星期六下午三点上联团，晚上八点青年团，星期日中午一点主日学，三点崇拜，我都去。哎呀，找来外嘛。然后星期五下午三点我也去。你知道星期五下午三点是什么会吗？妇女会。我也去参加妇女会啊。所以我告诉你，这是五十多年前的事情。就好像这个护士米其他，我现在每天都等着找来外，为什么这个人等着找来外？因为找来外给我搞家神话的模式，要家神经改变更新，我不用再靠性与酒精来麻醉自己啦。弟兄姐妹们，找来外使人生命改变啊。你知道我上次在这边做牧师二十多年，三十年前的事情，有一个姐妹，我到现在还没有见到他，我忘记了他的名字，有一个尊呢、啊，一些蓝莓子啊，就乱弄呗咩？蓝莓子啊，就乱弄啊，啊，蓝莓子啊，就乱样。哦，可能刚当，可能刚没见面了哦哈。我找谁当呢？叫沙巴找谁当先嘛？陌生人名叫什么？也忘记了哈。啊，好，不要紧。好，那一个名字叫娟，好像叫李娟是吗？哎。是啊，蓝莓啊，那边嘛，蓝莓姐、玉轩姐，丢掉有面糕，丢掉阿碧吧，小是白嘛。哦，那是唐法，还记得两个老人家的名字哈，啊，都忘记了啊。哎呀，你们知道什么人是蓝莓姐、玉轩姐没？那记了嘛，有因啊。好，他举灵东，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开设一个叫小百合园地，鼓励青年人写短短的文章投稿。好了，有一天我在那个小百合园地看到。这个什么娟什么李娟什么娟忘记了哈，他写的文章，他从小参加主日学少年团青年团，然后那个时候鼓励青年人少年人也来参加做礼拜。你知道他文章怎么说啊？他说开始的时候我非常不喜欢，因为我也不习惯找来吧，不论是唱诗，不论是讲道，不论是祷告，没有一个呢比主日学比青少年团契好啊。可是他继续写，后来他说在这么多教会不同的聚会当中呢，我得说个找来外，来外呢找来外，他这么讲哦。然后他说什么？他说我找来外，我二六学那呢，我学习与诗歌与诗歌张密线呢，我学习不是学校啊，我学习与祈祷纪念别人为别人祈祷，我也好事就听到就啱，算呢跟我讲我弟兄姐妹做礼拜呀，莫说远远百山麻木成年团契聚会，我听到任中先他讲见证做礼拜了，实在莫说远啊，做礼拜了两件啊。弟兄姐妹们，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做礼拜 使人更新改变啊，你知道吗？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做礼拜做礼拜会有四个 R， 四个 R 的祝福领到我们。第一个 R 叫做重建 review， 那种更新感恩感谢呢，感激啊，有好的关系，建立关系，解决找来吧。第二 release， release 释放，释放。我给我阿妈，我以前讲过，我母亲五十多岁才去做礼拜，可是她一做礼拜，她就不停的做礼拜。七十多岁的时候，有一次抬脚车跌倒了，三道脊椎骨，走路很困难。但是有一天她讲的话，我不会忘记了。她说：“对于我没定呢，我电力可找来吧，除非我走不动，我一定去做礼拜。”接下来她说什么？找来吧了，我心有平安，给心烦恼。一切都没礼拜了，我心有平安，忧虑烦恼都没有了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是人，那心呢？那心呢？我们都难免有什么负面的情绪啊，贪心啊，骄傲啊，怒气啊，怨恨啊，自己责备自己啊，自卑啊，由于担心啊，等等。你知道这些负面情绪会捆绑我们呐、啊。这些负面情绪会成为我们的重担，成为我们的压力感。但是找来吧，到上帝面前，安静在上帝面前，诗歌、祷告等等，让我们得到释放啊！所以找来吧，第二个 R， release， 重新的了。第三 ，recover， 生活我们会受到创伤。自己给自己的创伤，工作带来的创伤，人与人之处的创伤，各种等等。感谢上帝，我们的上帝是耶和华拉法，他愿意医治我们。找来吧，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上帝的医治领导我们，医治我们的创伤。有一个心脏外科医生非常出名的，他活到100岁。我想行动轨道，轨道行动以来，我告诉小八位，一共的小狗娃，亲近上帝时间是最宝贵的时间。每次在上帝的面前，好像重生一样。他做医生，他医人家的病，他自己做礼拜，他告诉我们说，在上帝面前，好像一个重生，一个新的开始。为什么呢？所有的烦恼啊、挫折啊、创伤啊、怨恨啊，都洗去了。上帝的医治，上帝的医治，让我们在上帝面前一个 recover， 我们得到这个医治。第三个 R 祝福，第四个 R 叫 review。坤姐，上来。看得见吗？看得见啊，视力眼睛一定看得见啊。里面有什么？ 有肮脏的。 肮脏，肮脏什么东西？沙啦，土啦，对不对？啊，看得到大家吗？透过这个瓶子看得到大家没有？ 看不到。 看得到。摇一摇，还看得到吗？ 看不到。 看不到了啊。谢谢你啊，请坐。我只是给大家一个试验哈，这个瓶子里面是水啊，这个瓶子，然后我放了沙，我放了泥土，我把这个瓶子摇一摇啊，看不到了，因为污浊了，沙土和那个泥水都连在一起了。可是如果我把它静放在这边，一小时、两小时、半小时过后，沙跟土沉淀下去了，你又看到清水。跟图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弟兄姐妹们，在烦乱，在忙碌，我们会心烦，我们会心乱，看不到，看不清楚自己的处境啊，也听不到上帝的声音。我看到的，如果心乱心烦，看到的都是这个污浊的了，看不清楚什么， 但是做礼拜找来外在上帝面前安静，让自己的心静一静，就会更清楚看见自己了，会看见看清楚环境了，也会看清楚事情的真相，更重要的听到上帝微小的声音。我们遇到的问题，上帝的亮光临到，安慰我们，或者指示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引导我们，我们晓得怎么去做。这个叫什么 review 趋势，就帮助我们啊。好，第三，做礼拜找来外三人身心健壮。门徒做礼拜的时候，耶稣向他们显现，对他们讲了两次，我你能平安，我你能平安，现在可就平安，没有灾难，没有病痛，没有意外，没有挫折，没有没有重担，没有眼泪等等等等，这个叫平安吗？不是，耶稣讲的平安不是讲的平安，因为圣经说罪已经进入这个世界了，苦难已经进入这个世界了。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讲平安啊，我脑袋有什么，我告诉你，骗你的，绝对是骗的。因为耶稣说这世上有苦难，我们脚踏在这个地上，每一个人一定有苦难，这苦难包括病痛、眼泪、担子、意外等等。美国出名的作家有一句很出名的话，叫做删除给羞愧喜忧，他还说什么，这是语文文学史上最短的一首诗。有的人说人的一生能以谁是有啦，咱母摇篮代表出生，母代表死亡，对，有啦搞母就是有多呢，是受苦。人活在世上就好像耶稣说，对，膝盖你可能有苦难。还有 一句话更美，在这个破碎的世界，哎，这对呀，因为罪已经来到这个世界，苦难已经来到这个世界， suffer evil 在这个世界了，所以是个破碎的世界，苦难是一种必然， suffer and evil is necessity 而不是 accidental， 而非偶然啊！哇，这句话太美了啊！耶稣也同样说啊，这个膝盖你可能有苦难，在世上有苦难。那么耶稣跟门徒讲平安，那个平安是什么平安？平安，那个平安是什么平安？绝对不是什么事也没有，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的平安。耶稣说的平安是什么平安呢？耶稣所爱的门徒约翰讲了一句话，弟兄啊，爱我你能欢喜清醒啊，心态健壮，就全然你的灵魂健壮更好。耶稣讲的平安就是什么？身心灵健壮，灵魂健壮，身心灵心理内心健壮啊。美国有一间大学，就是这间大学有一个研究人名叫 Dr. Daniel Hall， 他带领一个小组研究，研究什么？研究这个运动有板抗以来加心愿对两个名寿命或归位的影响，他研究这三个。好，这个小组研究过后有报告出来了，那个报告是什么呢？运动员呢，一个名一动卡到三年到五年，有办抗议呢，一个名一卡到2.1到3.7年，做礼拜很重要啊，做礼拜跟着一个名一卡到1.8到3.1年。所以有没有运动把我扛一类吗？你能怎么去怎么去，我把我扛一类，我把几了，那你就少了2.1到3.7了。把这扛一类，还有 我找来外吗？三和一，你这个三个加起来，什么人数学好啊？哎，你的寿命就比别人长了七点多年了，对吧？七年多了，哇，七年多，哇，真的多得不得了，对不对？但我要说的，要大家注意，就是说这笔题要找来外，这边告诉我们找来外，找来外会引寿命延长一点八到三点一年呐、啊。当然，今天我们来做礼拜，听你讲，牧师讲哦，找来外卡动命哦，说我找来外是不是这样？有没有这么样？有没有人说啊，牧师说做礼拜会比较长命，所以我来做礼拜？没有哈，有这样举手一下，没有了哈，没有。我们来做礼拜，是因为我们知道做礼拜，好像圣经说，让我们身心健壮。当我们心里、内心、灵魂健壮的时候，我们身体更健康了，我们寿命自然长了吧？九年前，美国又发表了一篇调查报告，这个报告是向30万人调查的。访问调查30万人，而那个调查那个问题是什么呢？每十礼拜做礼拜的呢？每十礼拜去礼拜堂做礼拜呢？怎么去礼拜堂做礼拜呢？有什么分别？这不是我讲的啊，是30万人的报告啊。那个报告出来是什么？哦，他们发现到每十礼拜做礼拜呢，有几方面呢，比会没做礼拜呢，更好。四方面，第一。心底的快乐，卡就担心，卡就忧虑，卡就惊。这另外讲呀，三类话能讲呀，研究呀。但你平心修养，就是生活方面大能觉悟，靠来路，与耐心故嘞，故在哪？我略呢啊。宽恕呢、啊、第三克制力强 self control self discipline 控制自己的格局，而控制自己的脾气，而养活自己的欲望，因为你说我找谁了就找谁了，我出家啊，但是社交生活才能相处不会孤单，没孤独，没什么孤独，你个 group 哈，冇人 group， 有朋友互相接替，有朋友帮着，这是什么？美国2019年6月的一个研究报告啊，做礼拜的人有这四方面跟没有做礼拜的人的差别更强啊。我主要就是告诉大家，这个调查访问告诉我们，每十礼拜做礼拜的呢？身心灵比较健壮，感谢主。我要做结论了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知识会已经定了目标了。再来吧，哪位呢？过来，来，大家共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就把在里面来，一、二、三，350类奖，这是我们2022年的目标。我今天早上还跟个人说来做礼拜，因为我们有个目标，350类奖能找来吧。既然我们定了目标了，我们大家一起来，那在这里有钱呢，可能带领呢，鼓励人找来吧，没心找来吧，就可以找来吧，找来有心啊，啊，今天呢找来吧，找来没听啊。哎空找你的情感咯、啊、一起来350类奖呢，慢点慢点打稿啊、哎、有空的椅子，我今天我们不够坐，不是空的椅子，我们画了，我们要政府的 SOP 有啊，这边有空的椅子，你要空的椅子是什么意思啊？空的椅子在讲话，空的椅子在挑战我们啊，空的椅子在对我们说话，真的有空椅啊，十来万人走进去啊，你有带你吗？你有鼓励你吗？鼓励你家有百百里呢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去听啊，空的椅子在对我们说话。还有啊，忙年忙，2022年 那那高位写八会了，萨杜拉都是乌木了，乌木萨杜拉都是啊。明年五月一号，那就要在那旅行啊。省时间省地啊，我以后那边遐，遐说拢时间来带你去，头我小礼拜就来带你去，拍电话才讲讲，才就恁样讲。这东呀，这东呀，恁才会在那呀？为什么？雪娃会找死哇？那那搞会雪娃会死哇？我们要怎么庆祝我们的一百周年纪念呢？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大家同心，以350人做礼拜，来庆祝我们的一百周年纪念，阿们，阿们，一起来感谢赞美主。阿拉拜，继续跟大家讲，早礼拜。好，我们来唱诗歌。我的心，我会敬拜敬拜你哈。我的神，我要敬拜你。来起就起了哈！ 我的神，我要敬拜你；我的心，深深的爱你。在你的桌前，我思想你恩典。我的神，赞美敬拜你。你是我心灵的满足，你是我唯一的喜乐，在你的桌前，我思想你恩典，我的神，我要敬拜你。我的神，我要敬拜你；我的心，深深地爱你。在你的桌前，我思想你恩典。我的神，赞美敬拜你。你是我心灵的满足，你是我唯一的喜乐，在你的桌前，我思想你恩典，我的神，我要敬拜你。 感谢主，阿门。请坐。我最近在那，我最近报告哈。